哎呀， 给人一个启示警告啊，减肥呀真的不能乱来呀。 他呢真的有点绝望了，这回可是无奈，无望， 这30多岁300多斤哈， 对，你看无助，所以他一上楼吧，等于一个150斤的体重的年轻人又扛了150斤的麻袋， 就是呢， 天天上班上楼，你看 这血管和骨骼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呀、这血压这高不高血压呀、 他一生病心脏、 就是、 血压血脂 都超负荷， 他整个这个一身的毛病，他说上班呢晚上一宿宿睡不着觉，还失眠、一宿宿睡不着觉，多人都放亮了那也睡不着，然后吧我俩在聊天的时候啊，他就那种感受啊，那种感觉你能看出来，那种无奈呀、 痛苦啊， 对，他怎么能到这种程度呢？是不是就把那好药他也不是买不起，他也不是买不着， 就是 是不是、我说我告诉你哈，你为什么体重下不来，是吧，为什么减完肥还反弹，因为你没从根本上解决，一种酶一种功能一种作用，缺一种酶得一种病，我说你有一菌少，你缺的酶很多酶你都少， 自然就少、 很多酶你都少、其中有一种酶叫脂肪分解酶、这个肥胖的人呢、他为什么肥胖呢，是脂肪分解酶少了、所以他脂肪就不分解了， 对， 不分解呢就堆积， 对， 越堆积呢体重就越高越大， 你这话说的肯定有道理、 那有些人吧、说这个就叫代谢紊乱，我说代谢紊乱不是病因， 什么原因引起的代谢紊乱，这是根儿， 你代谢为什么紊乱了， 对、 你得把那个找着、那个才是因，你就拿代谢紊乱去解释啊，肥胖不行、跟你说一样， 就是你把这个概念呢具体化了， 对，就像糖尿病似的，说糖尿病为什么得糖尿病，这个病因非常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病因不详，有可能是遗传，这叫有可能，没绝对，有可能呢是肥胖，肥胖引起的，那肥胖是病因吗？那肥胖是结果 啊、看出来了， 那遗传是病因吗？那遗传也是结果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遗传？ 通过这件事啊，包括你说这些话，我看出来这个并不是说反对现有的一些理论，而是不喜欢这些概念模糊化。 你就模棱两可的啊，说这个糖尿病是代谢紊乱引起的，代谢紊乱不是病因，那是结果。为什么你代谢紊乱，我代谢怎么没紊乱呢？ 你的意思就是刨根问到底哈。 你不把根儿刨出来，葫芦盖盖摇，你找不到真正的因，你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呀？你针对啥解决呀？那能解决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做事不能这么做事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就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一定让它水落石出，然后我们彻底明白，你便是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也能给人病治好，一知半解也有招，一知半解也有理论，也有方法，那都是蒙。尽管我不是专业学医的，但是你要想把这件事做好，你就必须把它搞得一清二楚，否则你做不明白。 这是严谨和负责。 对，你必须是这样。就像在那个当水稻技术员的时候，是吧？你看别人水稻秧苗都得病了。是天灾，但是别人又认为这是非常正常，不是我造成的，谁也不往心里去，但是我不行，我的那时候的感觉，你是天灾，我也必须把它弄好，要不弄好，是不是？你看别人都没秧苗都瞎了，他没啥感觉，我说我的秧苗瞎了，我就不活，你不这样，你能对得起人呐？ 你这一生就是这么较真儿、严谨。过来的， 对呀、 这也是你能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 人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儿，可以对不起自己，但绝不能对不起人， 这不了解你的嘛，还感觉你这人挺偏执哈， 对，必须实打实的，把它研究透，你要说，完全正确，咱也不是，就说我，